在愁上苍痛，不可以不可再痛，不可再这样。 当初甜蜜真真意像香水，浓烈飘过雨香消逝，就不再香， 只好忘情。有幻想，变了。今天你，今天我变，心中已变样。 当初恋火，真真意。 天已过，今天已两样。 当初笑。